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皇宫深处，寝殿内灯火通明，嘉宁帝早就收到了宗人府的消息，摔破了桌上的茶杯，将暴训的小太监拖出去打了30大板。殿内的下人全被赶了出去，赵福立在一旁瞥见嘉宁帝坐在床边，脸色沉暗，叹了口气，小心劝慰： 唉，陛下，穆王殿下已经…… 一群混账东西，穆王就算犯下滔天大罪，那也是朕的儿子，他们居然敢隐瞒不报，雷得穆王简直就是该死。 赵福晋升踏出去的脚步又收了回来。听说穆王在年节就染上了风寒，宗人府的官员见穆王不过是被削了个王位的皇子，懒得管，一个大夫也没请。哪知入春后，穆王病情越拖越重，竟在昨日病死在被圈禁的宗人府禁室里，连尸首也是隔了一日才被发现。宗人府宗正知道大事不好，这才急急请了太医。太医到的时候，穆王的尸身都僵了。可叹皇帝长子不过30来岁，竟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简陋的禁室里，到最后连个平头百姓都不如。赵福是最了解嘉宁帝的，穆王活着的时候，嘉宁帝万般不喜，忌讳多疑，可谁若真不把皇室的尊严放在眼底，连累穆王致死，就是触了他的底线。 传朕旨意，宗人府宗正罔顾皇恩，满门抄斩，其余官员罚俸1年。 是。 赵福走出内殿，正巧碰上韩烨急急赶来，两人在回廊外碰上了。他拦住要入殿的韩烨，面色为难： 殿下，陛下心里头难过，下了圣旨不见任何人，殿下还是改日再进宫请安吧。 可遣了御医来替父皇把脉。 御医刚走，陛下怒急攻心，前些时日才养好了些，怕是又要复发了。 让御医在宫内守着，姑先去宗人府处理皇兄后事，明日再入宫来见父皇。父皇的身体还要赵公公多操心了。 殿下说的什么话，这是老奴分内之事。 韩烨颔首，朝灯火闪烁的内殿望了一眼，回了东宫。京城和皇宫内因为穆王突然亡故之事闹得沸沸腾腾，唯有静安侯府戒备森严。此时已至深夜，侯府3步1岗5步1哨，和平日的懒散稀疏大相径庭，书房内更是静默异常。院书肩负长刀，在书房门口立得笔直坚挺，平日嬉笑烂漫的眼底煞气弥漫。弟子元坐于上首，洛明熙坐在他身旁偏下的位置，苑琴立在桌旁，温婉的眉眼沉静自然，小心地替弟子元磨墨。书房内从上到下座无虚席，弟子元的目光在面前这些人身上逡巡而过，神情凛冽。 出了静安侯府，你们要如这5年一般装作从来不是。这次会面之后，直至江山易主，我不会再单独见你们。 谨遵侯君命令。 书房内下手众人神色肃穆，躬声回道：若有人在此看见房中之景，定会惊疑万分。区区一个侯府书房内坐着的人，竟囊括小半个朝廷的势力。户部尚书钱广进、礼部右侍郎张忠、刑部左侍郎吴海、军中新进将领以及其他3部官员10来人正襟危坐。这些人都是近5、6年在朝中崛起的新贵， 虽还未有位列内阁封侯拜相者，但可以说大晋朝堂未来十年的支柱，年轻一辈的中坚力量半数在此。若瞧得更细致些，就会发现去年的科举舞弊案、江南水灾案和忠义侯案爆发时，这些朝官皆是上书痛斥弊端之人。不论是嘉宁帝直属亲信，还是左相和右相一派，这些人皆在其中。堂中众人年龄最大、官职最高者，便是钱广进。他30岁捐大半家财，之后受嘉宁帝提拔入朝，35岁晋为户部尚书，是大晋建朝以来最年轻的尚书。不同于平时他面对重臣和嘉宁帝时的市侩精明，此时他坐于弟子园左下手，神情稳重，目光清明睿智，隐隐是这些朝官的魁首。 侯君放心，这五年内我们谨遵侯君当年的嘱咐，在朝中毫无交集，日后也会如此。 如此便好，依我刚才所言，你们之前在朝中如何，日后也如何，无需做其他改变。回去吧。 是。 堂中众人颔首而起，躬身退了出去。院书将这些人从侯府后门悄悄送出，亲自让护卫护送他们回府。每个人似乎都和院书相识，离开的时候皆会点头示意。不一会儿，十来辆不起眼的马车匆匆消失在街道尽头。钱广进是最后一个出来的，院书将他扶上马车。钱广进落下步帘前，低声叮嘱： 好好护着侯君。 夏老头，你还和五年前一样啰嗦。 姑娘家嫁的，你也和五年前一样蛮横，当心日后嫁不出去哟。 说完，他撂下布帘，缩进了马车内，低低的笑声传出。院书哼了哼，眼底却有几分笑意，警醒的在四周查探了一番，见没有任何异常，才入府让侍卫恢复了寻常的懒散。 一更至，三更回，令所下莫不从。侯君和五年前相比更威严了些。 钱广进稳稳当当坐在马车里，闭眼听着夜晚街道上打更的声音，神情从容。人人都道他是大晋前途最光明的户部尚书，却不知五年前他散尽家财踏进朝堂之时起，效忠的就不是天下之主韩仲远，而是晋南边疆那个恶名远扬的女土匪任安乐。他从来没想过人生会走上这样一条路，可到如今也不曾后悔过。五年前富甲天下的徐州前氏宗族里，他为嫡子，父亲却宠妾灭妻，溺爱庶子，他被冤枉凌辱庶母，父亲大怒，差一点将他逐出家门，以族归陈胡。好在钱家老管家忠心，在族长面前揭露了庶母罪行，他才逃过一劫。之后庶母被族长送入官府治罪，庶弟被关进宗祠，父亲这一脉只剩他一子，也是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一年后父亲病故，他接掌钱家，成为一方巨贾。也是那时他才从老管家口中得知，一年前寻证据救他的是一个路过徐州的小郎君，那人早已离了徐州，只留下一句晋南任安乐以示身份。他日夜兼程奔赴安乐寨，那时弟子元不过14岁，初露锋芒，眉眼间已隐隐有了日后的威严。 既是报恩，为何孤身前来，连几箱金银都不托？ 洗刷屈辱之恩，相救性命之意，愿以性命相报。 自此他被留在安乐寨一月，后来才知晓任安乐竟是帝家唯一的孤女弟子元。弟子元曾问他： 我欲夺韩氏江山，前路渺茫，你不后悔如今这承诺？ 十几岁的孩子也不知哪里来的豪气，竟要娶万里山河。但那时他却隐隐觉得这少女如万里盘龙折服，多少年后说不定能颠倒乾坤，江山易主，成就一段传奇。离寨之日，他叩首于弟子元面前，见属臣之礼。 回徐州之时，正值大晋与北秦交战，朝廷缺银，他将这一脉的家产捐入国库，解朝廷燃眉之急，之后以平民之身得嘉宁帝亲自接见，自此入户部，平步青云，直至五年后已成一部尚书。这五年，每当新晋的世子或官员入朝后拜见他，送上一份晋南生长的地华花时，他便知晓这些人如他一般是帝家东山再起的力量。五年时间，这份隐蔽的势力一点点壮大，到如今蚕食朝野，盘根错节，从不为人所知。这些人隐忍坚持，才华横溢，忠诚正直，来自大晋国土的每一处。原先他还想弟子园为了寻出这些合适的人究竟走过多少路程，付出多少代价，到如今才明白根本算不清。而且越接近帝家核心的势力，他便知这些出现在静安侯府中的新贵不过是帝家崛起的一部分助力。那些二十年前被帝家主埋在朝廷和大晋国土上忠于帝家的臣子，才是帝家真正可怖的力量。五年时间，他瞧得分明，弟子园做到了竭尽全力，矢志不移。五年后，他以任安乐的身份求娶太子入京时，他便知道这一日终于来了。一年时间，弟子园便入主内阁，得尽民心，受众臣赞扬。天下人只知道弟子园从晋南女土匪到晋安侯军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却不知为了这一日，他在大晋这片疆土上早就磨砺了11年岁月。弟子园如今不过19岁，这般执着和取舍，坚韧和刚强，为皇不为过。马车驶向街道深处，深夜的冷风吹得周围树枝沙沙作响。钱广进将回忆的思绪抓回来，缓缓睁眼，眼中的坚定更甚以往。 先生，到了。 马车稳稳在钱府门前停下，外头护卫的声音滴滴传来。钱广进眼底的锐利沉着一瞬间被尽数掩藏，他嘴角挂起一抹轻佻的笑容，又变成了平日里那副精明得瑟的模样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挑起布帘，走了下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